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好，报个时先啦。 而家时间星期六下午2:09。 好，仲有天气啊！ 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60%嘅。 好啦，咁啊。上星期嘅節目一開頭咧，有個非常之感人嘅親子故事啦，係咪先？ 有人唉聲嘆氣啦。 咁我自己有重複聽，我自己唉真係唉陰功啦，唉咁樣。咁我不斷強調嘅喺個節目入邊強調一樣嘢，佢應該冇聽嘅。 係啦，因為上個禮拜阿一就講佢契女啦， 係啦，就話佢嬲咗我，咁啊即係我叫佢道歉，同佢細佬道歉嗰啲嘢，咁啊有啲小脾氣，咁啊嬲咗契爺，唔俾契爺咩啊剩啊，又唔俾契爺抱啊，唔俾契爺拖住手啊咁樣。 跟住契爺阿一就唔開心啦，有少少。 咁我不斷強調嘅，應該唉冇聽㗎。 細個邊識聽啊？ 咁樣好啦，喺節目完咗之後，我收到 message。收到佢媽咪 send message 俾我， 啊， 你个女啱啱有听啊？ 点解佢会识听嘅？但系因为佢妈咪 应该可能开即可能屋企系长期会开收音机嘅， 嗯， 系啦，我唔知啦，总之咁啱开咗啦，咁，哦，然后就话咧，我话咁佢听唔听得明啊？即有权佢知道有声啫嘛， 系知道契爷喺收音机，但系听唔明。 首先佢认唔认得嗰个契爷把声，哦，我都觉得好 存疑嘅， 系啦， 系。 咁然後我話咁佢點啊？佢聽唔聽明啊？佢梗係聽得明啦，喺度偷笑啊！你記唔記得我播大個女嘅時候，去到嗰個 chorus 或者中間個 music break 嘅時候，我話：唉，契爺知錯，契爺知錯。 係啊係啊係 啊！佢話佢聽到呢句嘅時候反咗白眼，所以佢聽得明。 好得意啊！ 因為話說咧，其實佢係應該認得我把聲嘅。咁，早喺做師兄祠堂嘅時候咧，咁我記得嗰陣時我都直逢星期五會揾佢噶啦。 嗯 咁啊，揾完佢之後，夜晚咪翻嚟做節目咯。咁樣有一日咧，即我就係照舊咩誒踎低啦。咁啊，準備啊跳上嚟啊，跳上嚟啦。佢踎低嘅時候拍我膊頭，我同你講啲嘢啊。咁樣佢好中意講呢句，我同你講句嘢啊，或者同你講啲嘢啊。咁樣我你講講咩啊？師兄祠堂一師兄， 個咦咦你又有聽嘅， 識啲嘢喎你冇？係啊，我從來冇同佢講過我做啲咩工作嘅，因為你好難解釋噶嘛，咩叫收音機啊？ 係啊，電台啊，嗰啲好複雜嘅概念啊， 我又要由電波開始。FM AM 啲頻譜 啊，我哋又唔同 channel 嘅， 係啊， 原來我一直揾嘅唔係 FM 同 AM， 係 APM， 係啦， 係咪先？ 咁佢已經錯咗啦， 係啦，咁好難討論落去嘅啫。咁跟住之後，咁我冇同佢解釋過我嘅工作係咩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咁佢。原來佢有聽過師兄祠堂嘅，咁， 哦， 而且佢係會識得係咩呢？我聽過有次咧，佢係會喺電話，即係可能佢而家你知要 Zoom 上堂噶嘛，咁啲學生自己係會有部嗰啲平板電腦啦。咁平板電腦其實未必會俾佢打機嘅，因為通常係買啲最平嘅平板電腦，除非你屋企好有錢啦，係啊， 有得鎖咗啲嘢噶嘛。 係啦，即係點解要買最平嘅平板電腦嘅原因就係等佢打唔到機咯，即係咁叻機嘅點打？你明啦，係咪先？咁佢會睇 YouTube 嘅，其實真係睇 YouTube 嘅啫。跟住佢喺 YouTube 嗰度撳師兄祠堂咯， 咁就揾到你哋嘅片啦。 係啦，咁佢揾到我愛巴塞隆拿嘅片啦，揾， 啊， 到主題曲啦，揾到成嘅咁樣嘅。咁， 哦， 佢有試過跟住我愛巴塞隆拿唱嘅， 係，哦，啦，巴塞隆，巴塞隆，巴塞隆， 有一次唱咗俾我聽嘅咁樣， 係咪好聽過你？ 系好听过我嘅，咁所以我原来上个礼拜佢 keep 住有听啦，咁啊由一开始佢话当我讲过紧嗰件事，即系佢做错事嘅时候咧，佢系有啲唔好意思，揾张被遮住自己， 丑怪 扮唔想听啦。咁去到讲话契爷道歉啦，契爷话对唔住啦嘅时候，佢就反白眼嘅。好啦，咁个问题嚟咯， 即係呢啲一直都好 sweet 啦，係咪？ 啱啱去到呢個位都幾得意啊！細路仔 咁，好似上星期個主題話齋啦，湊小朋友咧係喜樂交伴，唔係喜苦樂交伴啊，係、嗯、啦。我記得有一次咧，咁啊應該係等我諗下先，十月咪完咗一個節目噶嘛， 係 十月中完節目， 係係 我九月底嘅時候一日。同佢喺公園玩啦，咁玩到攰嘅時候，飲水嘅時候，我就拍佢膊頭話：到我有啲嘢同你講咯，契爺咁樣咯，你講啊，契爺遲啲冇得做收音機咯， 嚇， 係啦， 哇，咁 heavy 啊，突然之間嚟到呢個 位，我忽然好想同佢講呢樣嘢，係啦，契爺遲啲可能冇得做收音機咯，佢話點解嘅？佢話係啦，點解咧？點解釋俾你聽咧？ 係啦。 我点解释咧？ 唔系唔讲得，只不过系点样讲到你明咧？ 系啦，我点解释俾你听咧？佢话你大个女你就明噶啦，咁样。其实好似细个嘅时候，阿妈 成日话俾人困到你 大个女你就明噶啦， 即系当我靓仔。 系啦，咁跟住之后，跟住之后话咁，不过咧，个重点，我话个重点，我话不过最紧要嗰样嘢，因为契爷迟啲工作上有转变，就可能冇得接你放学啦。因为可能我以前系三点零钟，我冇嘢做咧，咁我就会接佢放学啦。 系，大家要 开工啦。佢话咁，但系迟啲契爷就冇得接你放学咯，就转咗做其他嘢噶啦。佢话咁你做啲咩啊？你有冇去睇个戏院睇戏啊？佢话有啊。咁有啲古仔契爷可能有份写啦，咁样咯。系啦，咁我话哦，但 好彩两句解到啫。 系啦， 编剧咁样点解咧？ 如何解释编剧？咁但系我就发现，当你对一啲叫做佢一直好欣赏你或者好崇拜你嘅人，你去解释一啲，你同佢讲，即系例如可能你 say 嗰个你屋企人或者你阿妹啦。假设有一日过两日啦，星期一嘅时候收到阿彭爷嘅电话，喂波成啊， 你帮我做咯。 同你讲样嘢啊，咁啊，因为有啲节目调动嘅关系咧，你做埋呢个礼拜冇得做啦。 冇啦，系啊。 你点样同你阿妈或者点样同你细妹讲？ 会点样讲啊？可能因为佢哋唔系细路仔啦，我唔使有你头先讲嗰种过滤嘅。 系， 可能真系有一日翻到屋企，跟住同阿妈讲，我依日同唔到阿爸讲噶，我觉得 系， 即系同阿妈讲系容易啲嘅，就我做埋呢个礼拜冇得做啦。可能我真系好直接咁样讲嘅。阿妹咧，我应该会 send WhatsApp 同佢讲。 但你系第一下定系点先？因为我同我契女讲咧，我系纠结咗好耐噶。即系首先第一样嘢系。我应唔应该同佢讲呢样嘢？即系佢应唔应该系？其实佢可能有权唔明白，我冇必要同佢讲啦。即系我系呢个位啦。咁然后好啦，然后你要同佢解释啦。解释完之后，但我又好想同佢讲嘅原因系，我会影响到佢嘅一啲生活上嘅习惯啊嘛。因为我试过可能有段时间真系太忙，冇去接佢放学咧。佢话做咩？你好似好耐冇嚟接我放学，即系佢会扯我接佢放学嘅。 系， 咁你就。觉得我要解释俾你听，我嚟紧呢半年或者嚟紧呢一两年，我都冇机会接你放学啦，因为契爷有份新嘅工作。佢咁点解你有新工作啊？咁你又要再解释？ 即系佢每一样嘢都有一个新嘅问题啊嘛， 吓系啦。咁当然系有呢个嘅分别啦。咁但系我都纠结咗好耐先同佢讲啊。你究竟会几时同你阿爸阿妈或者同细妹讲？ 我会最快应该同阿妈讲嘅， 系 因为通常夜晚翻到屋企得我妈未瞓嘅啫。咁你翻 到我逐个逐个嚟先，逐个逐个嚟先。 系 好，第一个你要同边个讲？ 应该系阿妈。 唔系成个，总之成个生活入边，嗱、啊，即系假设有一日，嗱、啊，我经历咗啊， 系 我打俾两个人，第一个打俾你，第二个打俾阿玲，你嗰晚又同人饮紧酒，得闲理我， 嗰晚都纠结紧，真系会讲，我会讲俾你听啦，你头批啊， 系头批， 头批 嘅，我当三个先啦，头三个，三个电话，我系有三个电话嘅，你系其中一个啦。跟住第二个就是阿玲啦，嗰阵时啦，咁跟住之后就有个中学同学嘅， 头三个你周摄梁德辉， 哦， 系你三个系 top three 嚟嘅，系啦，可能我 send 咗 message， 因为 Eric 可能佢忙啲，我会 send 咗 message 俾 Eric， 但我已经打紧俾你或者已经打紧俾阿摄，或者 系 公司，我应该会撞到阿摄啊，我可能就系 send 咗 message 俾 Eric， 我大概 get 到系边个位添啊， 系啊， 喺后楼梯。 唉，好唏嘘啊！咁样嗰啲， 嗱，放心，我翻工系听到电话嘅， 系啦， 梁德辉份工就应该听到电话 咁样，系同步进行紧咁，跟住同你讲完电话之后，咦，搭正新闻就，哇，少出嚟啊，讲啲嘢俾你听，就会行开一边，你完全想象到我系讲咗， 天儿可唔可以帮手我劈头先？ 应该系一个咁样样嘅，我会咁样样咯，你三个咯会系，系啊， 跟住之后开始啦，咁你就会谂第二个问题啦，咁你。 阿爸阿妈即系屋企人都要交代噶嘛。 系啊 系啊，我就几时啊？ 阿妈就应该会即晚就会讲嘅。 O K， 即系头先讲嘅，翻到屋企第一个见到佢，阿爸唔会主动讲嘅，同埋呢啲阿妈会帮我解决噶啦。 系 佢两个自己闩埋房门自己讲啦。 我都系同我阿妈讲嘅。 系啊，佢自己会讲。 我即之前收到电话， 系 我就冇咁快嘅。我系嗱，我嘅性格咧，我系隔咗一两日先讲嘅。 嗯，系， 因为我要务求喺嗰一两日内 系 揾到解决方法。 哦， 或者当我揾到解决方法啦，即如果我六个钟内已经揾到啦，喂，六个钟内即刻有份工，十万蚊请我，咁我梗系讲啦，系咪？ 但你啱啱咁样讲完嗰个心理状况啊，可能因为。嗱，电台呢排经历咗好多嘢啦， 系系， 其实都心里边都觉得总有一日自己身上有机会发生，唔知几时啫。 系系，总有嘅。 我觉得会即刻同我妈讲咧，系好开心咁同佢讲，阿妈，我终于有得放假。我觉得我系会怀住个咁嘅心情噶，真心，我会觉得我终于可以唞下啦，跟住先至再 plan 嗰样嘢。即系我脑里边谂呢个即系人马座嘅人系咁样样， 系系， 未咁快去谂之后点，因为 哦， 我呢一刻唔会咁快可以揾到下一样嘢。 系，因为我即系几个月之前个经历就系、我即刻谂定我要揾咩工啦。 同埋因为呢段时间同你哋经历咗太多嘢，我心里边其实都差唔多高呼嘅、 哦 okay, ， 即系当然程度 明。 咁阿妹咧就可能隔几日，我唔知道啊。可能佢听阿妈讲完之后，可能佢主动 send message 嚟问候我。 哦，即系你唔会行入去阿妹间房。 冇啊，因为我翻到佢瞓咗， 瞓咗未啊？ 我有时会嘅，敲门啦， 瞓咗未？ 我有做呢个动作嘅，系啦，我未必会主动嘅，同阿妹都系 WhatsApp 上面沟通比较多嘅，好奇怪嘅咁。系我个次序会系咁样样啦。啊，跟住头先你讲呢样嘢， 好啦，几时会 call 大棚人倾偈或者四五个人倾偈咧？嗱，因为中学咧总系有班人系嗰三四个，你当你发生呢啲人身上嘅剧变咧。你系会想同佢哋倾嘅， 有嘅。 然后会有一个系代表，因为我咪话我有三个人系会即刻通知你啦，阿玲啦， 系， 跟住仲有一个中学同学噶嘛，那个中学同学就系嗰个 group 嘅代表、哦。当有人有事嘅话，打俾佢或者打俾我咧，我 就自己散风出嚟， 佢就散嗰三四个人，喂，要约饮嘢啦，咁样系啦，因为佢有场地啊嘛。喂，你屋企得唔得？我同我老婆申请咗，系啦， 我估应该隔咗。一两日先啦， 一两日 都系要隔一两日先嘅，因为一定系会同咯。因为我记得我想讲咩啦， 系 就系、是、嗰个明唔明白嗰样，你会觉得小朋友好难明白大人嘅一啲 language 或者嗰啲嘢嘅。 系， 其实我同阿爸或者阿妈或者阿妹或者唔系做呢行嘅人要解释个状况，其实 系 一样嘅。 系系 试过啊，早几日出门口十一点几十一点，跟住老豆话：点解你而家忙过以前嘅？咁早翻去咧，以前你唔使噶咁。我出紧门口绑喺鞋带，我知道我要解释俾你听系好复杂， 同埋 有少少燥噶嘛。 啱啱瞓醒啦，系啦，重点系我要解释俾你听，好花时间。我话唉，总之好复杂啦，总之我而家忙啲啦，系啦咁。即系啱啱你讲嘅嘢，我就觉得咯，唔系就系同小朋友啊。如果嗰样嘢嗰个人唔明白你个范畴，其实系一样咯。系，所以朋友嗰啲点解要迟啲？就因为佢哋唔会即刻咁快 get。 有冇谂过当你讲紧呢句嘅说话嘅时候，就好似我上个星期咁样，冇听紧嘅。跟住点知转个头，老豆就 send message 嚟。 老豆，我哋个彭爷添。 唔系，你老豆啫。你拣你老豆打俾你定系彭爷打俾你？ 老豆。 系，尽有咩事，麻烦唔好打电话俾我。 尽量唔好啦。 强并没法动摇，在此刻醒觉，找紧每一秒。再拨琴望着前岸，拭去汗水步向远方。灰的花在怒放，继续行，继续前往。天与地这样广，青春不再也有权利发光。 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综艺波城 与战胜日， 欢迎大家来到星座大侦探。今日我哋请到一位非常出名嘅师傅，战胜日师傅你好啊！ 大家好， 师傅啊，听讲你好犀利嘅，睇人哋嘅面相就知道佢咩星座嘅咯。 承认，承认。 嗱，第一位嘉宾望落非常之有钱，银包仲成赤口添。师傅啊，你估唔估到佢系咩星座呢？ 金牛座，因为佢有好多金牛。 唔系嘛？咁我咪青蟹座。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综艺波城 与战胜日， 欢迎大家来到星座大侦探。今日我哋请到非常出名嘅战胜日师傅，你好。 大家好， 师傅，听讲你好犀利嘅，望一望就知道嗰个人咩星座咯。 客气客气。 嗱，呢一个男仔高高瘦瘦，个样独独地，戴埋副眼镜，完全系正宗独男啊！师傅有咩星座系出名内向嘅呢？ 佢系丽港城四座， 唔系啊嘛，又后住人哋层楼，佢阿妈咪话咗唔卖噶咯。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综艺波城 与战胜日。 欢迎大家来到星座大侦探。今日我们又请到非常出名的师傅占星日。师傅你好啊。 是。 师傅，听我们非常犀利的，望一望就知道这个人什么星座了。 承让承让。 面前这位的女士非常有福相啊，驮住个 B 还生到第三胎添。师傅有什么星座这么好生样先？ 这位女士是关爱座。 不是吧？咁大家记得让位俾大肚婆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综艺波城 与战胜日， 欢迎大家又嚟到星座大侦探啦！今日我哋继续请到非常之出名嘅占星师傅占胜日，师傅你好。 大家好， 师傅，知道你非常之犀利啊，望一望就知嗰个人咩星座啦。 系， 今次呢位嘅嘉宾咧，外表非常之斯文，有礼貌，听讲嗜好系扶阿婆过马路添。师傅，究竟咩星座咁乐于助人呢？ 呢位嘉宾系守望相助。 唔系啊嘛，今日做乜咁有教育意义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综艺波城 与战胜日， 欢迎大家收睇星座大侦探。今日我哋请到非常之出名嘅占星日师傅，你好。 系， 师傅，我又知道你好犀利啊，睇人哋嘅面相就知佢咩星座咯。 客气客气。 嗱，今次呢位嘉宾咧，自幼父母就双亡，同阿哥关系又差。师傅啊，有咩星座嘅人生系咁凄凉嘅咧？ 好简单，宇智波座座。 唔系啊嘛，Naruto 霎时间。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综艺波城 与战胜日， 欢迎大家来到星座大侦探。今日我哋继续有非常出名嘅占星日，师傅你好， 系大家好， 师傅，我哋知你劲啊，啊睇一睇人哋嘅面相就知佢咩星座啦， 承认承认。 今次呢位女嘉宾身形望落好饱满，食好多嘢噶，师傅你估唔估到佢咩星座呢？ 一睇佢嘅身形，成碌柱，处女座， 唔系嘛？呢、這个叶琼嚟噶，佢系天蝎座，仲要今日生日添，生日快乐啊！仲有所有今日生日嘅人生日快乐啊！ 唔系啊嘛，你当自己系美艳哥哥啊？ 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消息指政府将会收紧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上限由六人减至四人，酒吧由四人减至两人一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將會在下午五點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講述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最新措施。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說，過去一星期錄得14宗本地源頭不明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擔心可能再爆發疫情。他指大量源頭不明個案出現，就會較難追蹤密切接觸者。他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表示，担心部分人在酒店住宿度假的时候会在房间开派对，认为需要限制探访人数，并且应该登记，如果有感染个案可以方便追踪。出席同一个节目的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下星期一将会推出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目前已经有超过6000个公司型场地以及18000多架的士设有程式二维码，供市民扫描作记录。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全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的重要决定，为立法会议员不符合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这个法定要求所需承担的后果定下明确规定，有助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有利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特区长治久安。他形容有关决定是民心所向。李家超在网页撰文表示，在香港特区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应当遵守香港国安法和特区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李家超说，对从政者作出真诚誓言的要求不是中国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独有，这个是国际公认的。他反问有什么国家会接受由分裂国家颠覆国家主权，或者要求外国干预内部事务，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做议员。两名男子凌晨在湾仔港湾道被三名男子持刀袭击，送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事发在凌晨12点几，43岁男子遇袭之后手脚受伤，登上七人车到香岛道报警，现正进行手术。另一名48岁男子头部和腰部受伤，现时情况危殆，案件列作伤人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

因为我讲嘢好废啦，成日词不达意，谂到嗰句又讲唔到，所以平时都交晒俾餐厅啲 partner 做咯。 系、嗯，但你中文好似唔差噶，即系撇除说话啦，系啦，唔好讲说话几多分啦， 撇除说话、那個， 撇除说话系啦， 唔合格啊，说话 系，但你其他都唔差个成绩。 language OK 咯，咁、嗯、因为嗰啲系。即是可以之前準備嘛，你說話是要即場考你臨時反應的嘛，我這件事是很差的、嗯、所以即是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那會不會跟你做文字訪問會好一點，即是作文這樣，我給一條題目你，然後我給15分鐘你 答回 是啦，答回之後你讀出來這樣那會不會好一點，因為你考試都會考作文的嘛， 是啊，即是那些可能不 OK 的。那我們就轉了你今次的訪問方式，我們 史上第一次用文字訪問的嘉賓 的，我們到時幫你讀出來。 短時間我都是不行的、哦、我想也想好， 不是，我們可以給個半鐘你寫一條 啊，不行，我回家 第一印象。 因为咧睇你嘅 IG 咧，就会见到首先有个名 HK Foodie 啦，即系同嘢 食 食嘢有关系啦。头先都讲，亦都有餐厅，即系同 partner 一齐去搞咁样样啦。咁、嗯、啊，即系做同饮食相关嘅嘢，大概几耐到啊？你 其实写咗六年几啦。 嗯， 我一入大学嗰阵就有 post 啲食物相上 IG、Facebook 啦，但系因为我啲中学同学咧。成日话我洗版啦，好烦，跟住就话你不如开个 page 啦 ，po 晒上去。 咁我就唔 follow 嗰个 page 啦，我就唔使睇到啦你嗰啲嘢。 跟住之后 post 下就唔知点解就真系开咗个 page， 咁就初头系有 post 下喺 Conu 附近啲嘢食嘅，跟住越 post 越多咧。就開始寫詳細啲啦，啲食評，咁跟住就開始有 PR 啊，嗰啲 marketing 公司請我去試食咯。咁、呢個係冇諗過嘅，因為嗰陣我真係純粹分享，咁即係好中意食，由細到大都好中意食，咁就係想 po 上去，咁就話俾人知邊度有好嘢食啊咁樣咯。咁點知會有人邀請喎？跟住我就覺得好似嗰啲 fans 咁，即係因為本身有 follow 好多。food blogger 嗰啲啦，咁诶、有时原来喺 event 系会见到佢哋，跟住即系咯，好似见到明星劲夸张咯，因为冇谂过呢个系会最后变咗一个职业，咁都六年啦，咁真系识咗好多呢一行嘅人咯，即系 PR 啊、记者啊、餐厅老板嗰啲，咁上年七月就开咗第一间餐厅咯，第二间就系上两个月咯，八月嗰阵开。 嗯、我成日好想知道，譬如有啲公司餐廳咧請咧去食咁啦，咁、唔一定好食噶嘛。 系啊， 咁但系呢、這個佢免費車食，梗係想你寫好啦。呢啲位 點處理？ 點樣處理咧？ 通常咧，我都好揀擇嘅，即系咧，我真系唔係狗屎垃圾都會 應承 應承啦。咁我通常係做咗 research， 問一下啲 friend 啊，呢個係咪好食啊？咁我先去嘅。咁大部分都係。唔差嘅，即系唔会难食咯。咁、但系如果真系唔好食，我会同个 PR 讲咯，或者直接同餐厅讲。 喂老板，呢啲嘢唔得， 好难食喎、啊。 多数都系经 PR 嘅， 吓死我！直接同餐厅讲 入厨房， 边个系厨师？ 唔系我直，唔系我系食完现场即刻同佢讲 feedback 噶。 哦， 系啊。咁如果同 PR 讲，系我个人超直，我个人 有冇试过俾人攞菜刀要挟你？ 咁有次试过真係好差，即係成个 experience 都好差，无论係 service 啊嘢食都唔得，咁我就同 PR 讲话我出唔到啊，真係真违背良心咁样去寫好一篇我真係唔 ok 嘅餐厅，咁就我冇出到囉，我又同佢讲囉。 係嗱，咁我哋呢个第一印象呢就唔俾你估下一样嘢啦，即係我同阿一呢成日喺公司夜晚我哋即係做到好嘢都会叫外卖啦。你估我哋两个通常边个拣择啲 啊？通常都系我哋相依为命嗌外卖嘅。 系啊，跟住就会打开个外卖睇有咩叫啦，因为呢度系冇嘢食噶嘛， 荒山野岭嚟。 系啊，跟住但系 唔系楼下有 canteen 嘅， 但系唔想食啊嘛。 我哋通常嗌得外卖嘅钟数佢都收咗。 下次你上嚟我请你，你睇下可唔可以写到边食评， 帮 canteen 写食评。 讲到系 canteen， 曾经都风光过噶。 喂 ，command。嗰度啲主持幾好 nice 㗎， 有人情味囉。咁樣係，你覺得我同一邊個喺食嘢上面揀擇啲，你覺得佢好認真嚟㗎，當我哋一味菜咁樣 笑笑豬仔比 係啦。 阿一 有冇樣睇㗎？ 你觉得食嘢拣择嘅？ 冇样嘅、啊，我觉得我个样好 好拣择， 好善良，好精灵可爱，但系我系超 mean 嘅食嘢，食自己赚自己咩料？ 真正嘅答案，你估啱嘅。 例如咧，即系你会点样？ 唔系啊，但我个拣择系我揸唔到主意。 诶、欸，我都有选择困难症。 系啦、嗯，但系冇咯，又唔系好想食呢样嘢。嗱，我案件重演一次啊。 好， 喂，肥仔，今晚想食咩啊？ 你话事咯。 咁啊，不如食饺子啊，今晚。 我中意啊，饺子。唔啊， 饺子唔啊，好湿啊，唔系好想食啲湿嘅嘢。 系啊，咁啊，咁你有咩想食啊？ 未谂到，你讲。 哦，一系食pizza 啦，今晚 pizza 干身啲好唔好？ 就算汉堡包。 咁 pizza 同汉堡包又唔同噶嘛？ 唔系都系嗰啲包面粉类嘅。 咁啊，饭啱唔啱？一系叫嗰啲鸡扒饭嗰啲。 有冇其他？ 嗱就系咁啦。跟住玩完十零分钟之后咧， 好似我，好似我， 系咪啊？系啦，玩完十零分钟之后啊， 都系未拣， 都系饺子啦。 系啊，好似我啊，救命！我都系咁噶，都系。可能我有時，因為我是咩都吃的人，咁我一話冇所謂啦，但其實是有所謂的，咁可能啲人 suggest 咗幾個俾我，我就話，都係食翻呢個啦。 係啊，佢有時仲會話，不如諗諗先啦，十五分鐘之後決定啦，跟住問翻佢，不如都係食翻餃子。咁我嗰十五分鐘係做咗啲乜嘢啊？請問， 我都係咁。你咩星座噶？ 天平。 喂，天平。我男朋友都是选择困难症、超严重啊！ 是啊， 我是水瓶、我跟天平劲夹噶。 哇！ 我有睇下啲星座嘅。 咁我想问你男朋友食嘢又会咁样啦，你本人又会啦，咁你哋食嘢咪出事咯？ 唔系啊，佢好好噶，佢会叫我嗌晒咯，跟住佢会帮我包底。唔系，即系我都大食嘅，咁即系食得多嘢嘅。咁佢就话：，唉，唔好谂啦，全部嗌晒啦，因为咧天光噶，我会即系我系睇住个 menu 食啦，食咩好食咩好啦，跟住佢又好肚饿啦，咁我又拣唔到、啊，咁死啦，嗰、那个人又喺度等啦，咁点咧点咧，跟住食呢个好唔好咧？都系唔知啊，食边个好？咁佢就通常咧会拣咗几样 item 出嚟， 系 再我喺入边拣咯，因为我咩都食啊嘛，咁、你我望住 menu， 哇几页纸大佬，咁我全部都食，咁我死啦呢个，我睇下相先，呢个好唔好？这个不知道啲人话唔好食，都系唔好嗌啦。这个好似好颓，这个好似好普通，唔好嗌。跟住搞到咧，天光都未嗌完啦，咁就好惨咯。佢 我想知道，如果你一个人食饭，是纯粹为果腹，你会点处理呢？即系有时你未必系有嗰个叫做 要求啊嘛， 或者可能我真系，我得翻半个钟，求其要食啲嘢，咁你系 唔得噶，我唔可以求其噶，我一餐都唔会求其。 好中意呢句。 系啊，我唔可以，即系我唔食快餐啦，唔食 M 记啊，唔食连锁 食嗰啲 快餐 啦，嗰啲我都唔食噶，我系宁愿。我都唔知啊，我好少有呢、這个哇，要讲到完全冇嘢食啊，我知。解決方案是我寧如果我找不到啱我吃的東西，我是寧願餓幾粒鐘我都不去吃我頭先講嗰啲嘢嘅人咯， 即係你唔會行過啊！一陣要做嘢，連續做六個鐘，買個包，求其麵包。 買個包得，因為我好中意食包嘅，即係我中意食 carbs 嘅，所以 OK 啦。係啊係啊，即係麵啊包啊麵粉即係澱粉嘢，我好中意食，所以就冇問題咯。即係食幾個包我都好開心，所以我成日都話養我好易嘅。 聽住先啦，但你頭先講個同男朋友嘅情況，坐低咗去揀幾樣俾你 啫，所以佢應該冇問題。 唔係喎，但 係幾個月， 但係同女仔出街又會揀到嘅，即係你唔想煩啊嘛。但喺公司兩個麻甩佬，你會覺得 因為冇所謂啊嘛， 冇所謂。但係嗰個冇所謂，其實我又真係，我又諗唔到食咩。其實我而家今晚我都諗住嗌外賣， 一陣間同佢嗌外賣又唔知點算㗎啦。 我都未諗到食咩。 我都 你想 唔 想 试 下？你想 唔 想试下？今晚嗌外卖，我真系系咯， 系啊！而家问你哋嘅今晚嗌外卖， 极少嗌外卖嘅人嚟嘅。 点解咧？ 我宁愿自己煮咯。 哦， 同埋因为我住荒山野岭，我到方圆百里都冇嘢嘅。 哦，系啊，佢住好 系啊，古洞深山嚟嘅，系有啲地方都唔送过嚟。女神大揭秘。 这个女神大揭秘就想 Sophronia 分享一个你的秘密给我们听的。是啦，你刚才想到那一样想分享的秘密是什么呢？ 不知道叫不叫秘密。 是。 就是我是真的周街都会认识到人。即是我的 friends 经常都说哇你 真係好意識個 friend， 即係成日都話：哇，點解你識咁多人㗎？跟住成日串我就話：唉，使乜揾邊個啊？揾你咪揾曬咯，你識曬全村人㗎啦，咁樣啦。係啊，跟住其實最中間人好煩。咁我就真係即係有一次就係喺度等 lift 啦，喺油麻地喎。我其實我係去集運攞啲嘢嘅啫。咁但係嗰度又有得賣衫嘅，咁就有個男仔就問我。你喺呢度买衫啊？我话唔系啊，集运攞嘢咋。咁我等紧 lift 嘅，咁嗰部 lift 真系唔知点解等极等咗好耐都未到我嗰层啦。跟住佢无端端问我可唔可以攞你 IG， 跟住就交换埋 WhatsApp。 咁唔系想识朋友啊？ 识女朋友啊？呢个系 唔系？跟住我就话好啊，冇所谓啦。跟住倾倾下，佢开十几间 party room 嘅。 哦， 跟住之后。过咗几个礼拜佢生日，其实今年年中嘅事嚟嘅。跟住佢生日，跟住叫咗我去佢 party 咁样咯，即系成二十个人咁样啦。 全部都唔识嘅。 我净系识佢一个，而我净系见过佢一次咯。 哦， 系啦。咁跟住本身系去唔系系去咗个 bar 先嘅，跟住之后就去咗佢 party room 度玩啦，玩通宵啦。跟住全部唔识噶嘛，咁咪识多咗几个 friend 咯。 但系你 enjoy 嘅 ，OK 噶，系啊。跟住有一个好笑，有个男仔咧。就后一日就 WhatsApp 我，但我唔记得佢系边个啦，我都冇俾我电话佢噶。跟住佢就话：，哎 ，Hi，nice to meet you。琴日唔知琴日都咁样见过嗰、那个，跟住我话：，哇，我认唔到你个 icon， 十万年前嘅你系边个啊？跟住佢话：，车你走嗰个啊？我话：，我记得啦，记得啦，咁样咯。跟住佢就约我食饭咯，跟住又食饭嘅，不过几个礼拜之后啦，因为我都好忙，佢又好忙。 系。 咁有一次就即系除咗呢啲咁样，即系我真系好易就识咗 friend。有一次咧就系等小巴啦，我喺屋企出面，跟住有架的士无端端驶过，停低咗，开门，跟住佢入有个人入我上车啊，跟住我真系上咗车咯， 跟 住系一个男仔嚟嘅。 唔系等阵先，的士司机入你哋个乘客， 乘客，系 乘客 啦、哦 okay, 嗯。我系谂住等小巴嘅、 嗯， 因为我系嗰啲咧唔系真系急到死咧，我都要等小巴嘅人嚟嘅，系、 嗯、 啦。咁咧，咁我就话，诶、哎，咁咪上去咯。跟住佢又系出火车站，跟住喺度倾倾下啦。跟住原来佢喺呢个前呢、這个咩东亚运花式。单车嘅冠军咯，系啦，咁佢又俾咗卡片我，咁我就哦系，咁我即系我记得呢个名咯，系啊，跟住就一齐搭车去火车，搭的士去火车站啦，跟住佢又系出九龙塘转车，咁我又系，咁就倾咗成程车咯。 咁 跟住之后佢都有去我餐厅， 即系佢住你附近嘅， 佢住我附近。 我佢系咪 下一个街口？唔系冇见过，从来冇见过嘅。 佢认得你系咪？即系出出入入见得你。 应该唔系咯。 你有冇好奇点解佢会咁多人唔入，净系入你？ 因为得我一个喺 度 等紧咯。 哦， 系、 哦、 啊， 我 好好彩啊！ 你有冇举手指公嗰啲啊？ 乜都冇啊！ 即系佢 冇车啦， 救救我啊！冇车啊！咁样 冇喎，咁、啊、我真系斋喺度等咯。咁佢又咁好人嚟车我。 但我想知呢啲缘分有冇边个真系成功成为男朋友或者定系 冇喎？ 即系真系全部做咗 friend 咁样。 全部是朋友啊，以前的男朋友通常一是就同学，一是就交友 app， 一是就 friend on friend， 一是啊剪个头发都可以识咗个男朋友咯。 心虚咁样定？ 呢个 咩嗱？你剪个头发识到，系识到剪头发？ 佢开发型，我佢喺 salon 嘅。 哦。我见到你剪头发，识个隔篱剪紧头发嗰个人。 哇，呢、 這 个有啲劲。 咁就好劲啊！你知你似系呢啲噶啦。 我未有去到呢、這个。咁、啊、有魅力嘅系啊， 咁 sofa 厅你都拍过几多次拖噶？ 几次咯，六次咯。 哦 ，OK 啊， 多唔少啦、 啊， 都唔系噶，你咁细个， 系咯，你咁后生嚟讲， 好后生咩？ 后生，我生得你出噶啦， 系啊， 廿五咯， 系啊，我生得你出噶啦， 我中女咁样，我讲到好似 唔系，我生得你出噶啦， 佢年纪大啫，唔系你年纪大， 四廿五六噶啦。 啊，系咪仲有一次讲到埋呢、這个，又系识 friend， 不过呢个就系唔系本地人啊， 系啊， 系 好嚟。 嗰次咧就系唔知兰桂坊嗰啲咩咩 咩， 唔知咩 carnival 唔知乜嘢啦，又系食嘢嗰啲嘅。咁、我就周围行下，我唔知点解一个人嘅嗰阵喺大学嘅，因为着到好似个游客咁，跟住咧又戴晒草帽啊，跟住又唔知啦。咁跟住无端端有三个男人系呢、這个。一大隻嘅，佢话佢系呢个老挝人咯、但系佢哋就喺美国住嘅，咁就嚟香港玩啦。咁咧跟住无端端同我讲嘢，咁我就是但啦，咁倾偈咯。跟住倾倾话就话， 我哋唔知道附近有咩食啊，同埋我哋会 stay 多香港几日噶，不如你听日带我哋周围去啊，咁样咯。 系， 跟住我同佢倾完一轮，我翻咗屋企，我第日真系陪咗佢哋全日咯，就带佢哋去食嘢啊，去山顶、 嗯、 啊，周围去咯。咁就我负责喺度嗌嘢食咯。咁、 哦、 因为佢哋唔识广东话嘛，咁我就去带佢哋去啲地道啲，可能冰室啊、面啊、嗯、大排档啊嗰啲咯。咁跟住就。全程就是好像导游咁样、哦、就带咗佢哋 本地游、哦，你可以收翻七八七十蚊一日。 跟住去埋山顶，喺山顶再认识多另外一两个人啦。跟住一个系游客，一个系唔知咩。跟住落翻嚟嗰阵就一齐食 dinner 咯。 即系真系识好 多人，你真 系好劲。好奇怪，都唔知系个特质嘅问题定点。同埋有啲系可能第一次见，即系可能 IG 识嘅或者交友 app 识嘅，第一次约出嚟啦。我啲 friend 可能啲餐厅嘅 staff 或者我啲 friend 就。哇，好似認識咗好耐咁，我話唔係啊，啱啱見嘅咋，係啊，認識咗幾日。 天生嘅呢樣嘢，同埋你唔需要，係咪唔需要特別去諗同佢傾啲乜嘢？ 唔需要㗎，有我喺度，唔會有 dead air 㗎。 好，交俾你，我做半個鐘，我去廁所先。 唔係，即係我係嗰啲誒，因為我係乜都會睇下啊，乜都會。又唔係話好白嘅、嗯，但係我咩都會睇下知下咁樣，咁。有咩话题都会答到两嘴咁， 但你唔惊俾人呃咩？ 系咯，有冇试过遇人不熟咧？ 你来者不拒，系几俾人呃，几易俾人呃嘅。我家姐成日都话：，哇，你个样唔呃你呃边个？ 系咯系咯， 即系真系冇机心啊！跟住人哋讲咩我就信嗰啲咯。不过依家就好咗少少。 你啱啱对我哋有冇戒心噶？ 吓、嗯、冇、 啊，我啱啱呃咗你喎。 吓、啊、真系噶？你话你生得我出嗰句啊？ 系啊 系啊， 啊系、啊， 咦你都 get 到咯，你都 feel 到咯而家。佢有起上嚟都 sense 到嘅， 啊系喎系喎，我俾你呃咗， 我都冇问你几多岁就信咗啦咁样。 后知后觉， 心理龙爪手。 嗱，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咧，同阿 Stephanie 玩嘅呢、這个心理测验咧，就系、是、啊由煮面嘅步骤睇下喺人哋眼中你一个点样样嘅朋友啦。 嗯， 系啦，今日你要煮面啊，做晚餐啦。当水滚嘅时候，你会第一件事放落去嘅系啲乜嘢呢 a 先放调味料 ，B 先煮蛋，同埋 C 先放面嘅 面咯。 你会放面先嘅， 好正常嘅咩？点解要摆只蛋落去先？咁咪熟咁快熟咗咯。 你咧？ 食眼仔， 我都系摆面先。 我摆蛋先。 嗱，真系有人噶呢、這个世界。 唔系啊，你见过我食公仔面嘅，即系或者食即食面嘅，我系三十秒要捞翻出嚟嗰啲人嚟嘅。 我都要食好爽、好弹牙嘅面嘅。 咁、啊、我咪煮咗个蛋先咯，用啲水温煮咗个蛋，等佢可能咧死，我唔想咁熟嘅，我咪煮三十秒个蛋，跟住最尾先煮三十秒嘅面咯。 好啦， 如果我摆蛋，我直接生蛋拍落去搅匀佢啦。 系啊，我都会咁。 系啊，我就唔煮嗰只蛋嘅，冇、啊、煮蛋。 系啊，冇煮、這個。 唔系，一系咁样，但我都系觉得我系会将面摆最尾嘅。 哦，真系有呢种人。 即系放一调味料先放面。 调味料唔会喺嗰个位置放，嗯、我系直情上到摆咗个碗。 系咯，放落。 系啦，但系如果你真系喺煮嘅过程，第一个系摆面咯。唔係，第一個係擺 蛋， 係第一個擺蛋。 我哋係面啦。 咁係代表咩咧？ 係啦，咁啊代表咩咧？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咧就會揭曉究竟代表咩啦。 窗外擺了花，持續於昨晚。嗯，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吊架，掩著臉，左邊可有人剛剛打好厭。我連看有你，卻在等，從後逐漸接近。餐半刮花、哦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Sophronia， 作为一位 food blogger， 你会用咩嘢食嚟形容波城呢？ 高高瘦瘦，面长长咁，就好似我琴日收到 PR 寄嚟嘅呢个饼干条咁样。 我系 Sophronia。想知道我揀 I 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有 Sophronia 啦，咁啊佢对嘢食佢本身又好中意啊，亦都有少少自己嘅一啲心得，亦都佢又开餐厅咁样。咁我哋今日玩紧而家呢个心理测验咧，同食嘢有关嘅，咁就系讲紧究竟煮面嘅时候嘅步骤咧，系反映紧咧你身边嘅朋友点样睇你嘅。咁我情景就系、是、当个煲水滚咗嘅时候，你第一样嘢摆落去会系咩咧 ？A 就系摆甜味料 ，B 咧就系摆蛋。C 咧就摆面嘅，咁我同 Sophronia 就拣摆面啦。我哋谂住草正路啊，但阿一咧佢系拣 B 摆蛋嘅。 我以前细个系先摆调味料噶， 系细个系 细个系，因为觉得佢变色嗰下好得意， 同埋觉得唔知啲调味料煮下佢咁样融开佢咧， 系咩？ 我细个系咁， 系啦，我纯粹觉得自己好似做紧一个 experiment 咁样咯， 变色睇完，大个就觉得好淡，跟住都系冲啱晒嗰个碗加落去，冇理由嘥咗嗰个精髓嚟噶嘛， 越食越咸啊！嗰人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先放调味料嘅朋友。代表你朋友眼中的你是一个有条理而且好懂得规划的人，所以你的朋友都好依赖你的。那究竟今天好像阿一一样揀了 B 先煮蛋，又或者好像波盛和 Sophronia 一样揀了先摆面，在你们朋友眼中的你又是怎样的人呢？ 心理龙爪手 先开阿一讲嗰个啦，摆蛋究竟代表咩呢？就系、是、话你朋友眼中咧系一个无忧无虑、笑口常开嘅人嚟嘅，啲朋友 样都几似啊！ 啲朋友好中意黐住你啦，觉得你好好好开朗啊，一个非常之好嘅朋友嚟嘅。我觉得都系嘅 ，OK 嘅 ，OK 系啊，佢表面上好开心啊，嗰啲 冇乜嘢， 系啊，冇乜嗰啲咁样样啦。好啦，咁啊，我同 Sophronia 拣嘅呢个先摆面咧，会好多人都系拣呢个噶啦。朋友眼中的我哋啊，喜形于色，喜怒哀乐摆晒上块面度。 哇，中晒啊！呢个真嘅，呢个真啊。 对朋友好好，好真诚嘅， 而且好真啊，我好真噶。 同埋好肯听人哋嗰啲烦恼嗰种人嚟嘅，甚至乎咧，识你嘅人都知道你系唔会即系见色忘友啊，即系唔会为咗另一半而忘记朋友嘅人。 我不嬲摆爱情好低 priority， 所以都啱。 但你话真系摆晒啲情绪喺块面度，呢个系 好重哦、啊！呢、這个系人都知道，即系第一次见我嘅人都系咁讲咯。我好直噶个人，所以有好有唔好咯。即系有时会好易得罪人咯。咁但系如果同 friend 即系真心嗰啲，咁就乜都讲得噶嘛。 我想知道，即系去翻你啱啱讲过话，你去嗰个 party 入边 系 咁嗰啲人。 全部都唔識㗎， 全部唔識㗎。係 啊，我 Halloween 又係咁咯，有個人 Facebook inbox 我啦，跟住本身係上幾個禮拜佢又開有個 party 嘅， 但你識嘅嗰人 唔識嘅，跟住佢就叫我去啦，佢話會請埋啲咩企業家啊、運動員咁樣，咁我就話我嗰日唔得閒，男朋友生日喎。跟住佢就下次再揾下次再邀請你啦。咁跟住佢就話 Halloween party 咯，跟住又係有十幾廿個咁樣， add 咗去 WhatsApp group 咯，可唔可以一个都唔识 嘅？但系你咁样贸贸然接受人哋嘅邀请，男朋友又会唔会呷醋嘅咧？或者会唔会唔高兴咧？ 冇、啊，咩都同佢讲嘅，冇嘢。因为我系极度要私人空间嘅人嚟嘅、嗯，我系从来都唔黐人嘅。任何一个男朋友，任何人啦、啊，我都唔会黐嘅咯。不过佢好黐我依家呢个， 唔系头几个月啊嘛，系咁。 系啊，佢个人好黐噶，佢可以几年都好黐噶。 如果我调翻转，如果佢无啦啦有一日收到一个女仔嘅 inbox 问我，我哋过两日有个 party， 你有冇兴趣去？ 你俾唔俾啊？ 得啊，我完全唔会管男朋友嗰啲人嚟噶。 咁几好啊！ 我系唔会喺度问佢吓、啊、你喺边啊，你要报道啊咩？咁佢自动会讲，咁我都觉得好嘅。咁但系我真系唔会逼，唔会喺度问咯。咁你会讲，自然会讲噶啦。你要瞒嘅，点都瞒到噶啦。我讲乜都冇用咯。所以我觉得要有空间咯。咁你人嚟噶嘛？你唔可以乜嘢你都要同人哋一齐。做咁样噶嘛、嗯，你要有私人空间噶嘛，我系非常之着重呢样嘢噶。 但系 我都唔想人哋逼我。 啊、有冇试过即呢啲嘅性格令到以前拍拖即系会嘈？即系例如你唔管佢，佢真系出咗事，又或者佢觉得你好似完全冇同佢一齐嘅嗰啲情况出现。 拍得最耐嗰个系啦，嗰、那个咧就即系有时我同啲 friend 咁样啦 ，gathering 啊乜鬼好，咁如果同埋佢一齐去咧，佢就会话我冷落佢咯。即系我系嗰啲，如果成班 friend 喺度，我就会系咁挂住同啲 friend 吹水啊、讲嘢嗰啲啦。咁、佢就会觉得嗰个 moment 系我应该要理下佢咯。咁但系我嘅立场就觉得你应该要融入我啲 friend 度。咁都系差唔多年纪啫，你又有啲又唔系未见过，咁点解？即系点解要嗰个时候我要喺度理你咧？点解唔系成班人一齐咁样咧？咁、有几次都系佢因为咁样咧就发劲大脾气啦，唔理我啦，佢心谂。做咩啊？咁、最后都系分开咗。 哦、 就系唔得咯。 如果假设即假设有个男朋友，你又系带佢去呢啲场合啦，但系佢真系有啲 社交恐惧， 系啦，叫佢坐埋一边，佢冇怪你嘅，但系佢自己坐埋一边唔出声 咁样。你玩啦，系喺度得噶啦，好睇场咁样， 坐埋一边喺度睇电视咁样，食饭咁样唔出声嘅佢，但系冇怪你。你 O 唔 OK 啊？ 嗯，唔系几好咯。 即系你都 expect 佢同你一齐，喂， 唔系又 第一次见喎， 唔使去到咁 high 排嘅，唔使去到我呢个程度嘅， 喂， 正常，即系都会有对答，都会有讲倾，有倾有讲咯，即系唔好自己病埋一边做乜鬼啫。咁 哦，佢唔系特登病埋一边，佢系系。 咁因为我依家男朋友都即系。即系虽然佢大我都几多下啦，咁、但系佢同我啲 friend 一齐都好倾得埋咯。 嗯， 系、啊、 即其实如果要同你拍拖嘅话，其中一个条件就系要融入到你生活嘅圈子。 咁都几正常啊？呢个系咪啊？应该唔系净系我。 但你又要有私人空间啊？我觉得呢个有啲矛盾啦、 啊。有矛盾咩？ 我觉得有些少嘅。 唔系，即系我嘅我话要嘅私人空间系，即系我唔可以日日见咯。即系我系嗰啲可能。一个礼拜见一日我都够嗰啲嚟，但佢咧就系、想日日见啊，或者诶，成、日都会话我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咁嗰啲嘅，咁我开心嘅佢挂住我，咁但系我唔可以成日见嘅、因为我系好怕人黐我嘅。 唔、 這、 系、個，但系有时有啲尴尬位，即系例如我今日想见我啲 friend， 但系佢融入咗，已经融入咗喺我嘅生活圈子入边，咁我系咪唔叫佢定叫佢定唔叫佢好咧？ 即系如果我带佢去见我啲 friend， 佢都好。即都会倾到偈咯，即系唔会自己病埋一边咁样咯。 但就唔系完全地， 梗唔系啦， 融入咗哦。咁呢啲好易做嘅啫、喂，点啊？猜翻两把先咯 喎。O K 喎，猜。 系啊，我识啊，啲不过好攰， 搞气啫嘛。 同埋要细心咯。 系 因为我觉得我系细心嘅人嚟嘅，所以 你细心，佢做咩要细心呢 吓？因为我细心，咁有啲位置即系可能我留意到或者我有做到，但系诶原来佢系冇做到，咁就会有个落差咯。即系我觉得我咁样做，咁你应该都会做到同我一样嘢。 好追求公平， 唔系公平，系我会觉得佢有留意一啲细节位同埋对我讲过嘅嘢上心咯。 嗯，即系例如你条腰肥咗两寸，系在减肥。 系啊，我目测都见到啊，几细心啊！ 我男朋友劲大只啦，但我好惊大只佬咯。跟住话你够啦，你唔好操得咁大只，好惊，真系好大佢个胸。之后咧，我坐喺我同佢影相咧，我劲自卑咯。佢咧又白啦，块面又劲 V 啦，跟住个胸又大过我啦，跟住。 佢又后生个样子、啊，即系有啲人以为佢可能，有啲人估佢同我差唔多大或者大一两年咯、嗯，但系佢大我八年咯。 哦，即系 keep 得好、啊， 佢真系 keep 得几好， 而且四眼仔你嘅岁数啫， 系啊。但系 你， 你面又圆，胸又塌， 点识嘅呢个？ 呢个系我去试食识嘅。佢其实识咗两年噶啦，佢系嗰间餐厅嘅经理咯。嗰、哦、个中意食日本菜嘅，咁嗰间就系日本菜啦。咁初头都系净系 follow IG， 咁、之后今年好似五六月先开始熟。咁就有周围影下相咯，咁佢中意影相嘅。 但系点样去突破嗰个 朋友嗰、 系啊，其实咧呢样系好难得，因为我系嗰啲咧识，即系根据过往经验就系咧，我识多过四个月咧，我就永远佢都系 friend 噶啦、啊，即系唔会无端端由 friend 变咗做男女朋友咯，即系嗰啲啱啱识个头嗰几个月就要决定噶啦、 即半一见钟情嗰只啦。 系 啊，即系你 feel 呢家嘢系。 都系， 即系好难。我有啲 friend 得嘅，但我唔得咯。 咁佢点样过咧？ 其实初头我都觉得都系斋朋友。咁佢又好好嘅，咁相处又开心舒服。但系我觉得未去到男女朋友咯。跟住我仲要同佢讲话：，唉，你唔好嘥时间啦。咩唔知做乜找寻自己幸福，唔知乜鬼又唔记得咗啦。跟住佢就话：等你拍咗拖之后，我就会揾我嘅幸福心啊！吓，做乜嘢？ 哇！ 跟住 佢都几明显啦、 啊。系啊。 跟住之后啲 friend 话：哇，盲都知佢中意你啦。跟住我话：咁，唉，相处下先啦。咁因为同一时间有其他嘅， 系 咁，但系嗰啲就真系真系斋朋友咯。嗯，即系都系条件几好嘅，但系真系纯粹好倾同埋。friend 咯，咁跟住呢个唔知有可能见得多，跟住又有倾下自己啲嘢，跟住唔知喎，突然间叮，跟住就一齐咗咯，今个月系啊系，咁都几开心，因为 今个月啫， 真系今个月就系啊系，因为我系嗰啲好简单嘅人，佢系比我仲更加简单咯，即系佢个样系唔似嘅，即系啲。死啦！系咁话佢添， 有 啲人睇佢个样咧，就话系 player 样啦、哦。但系其实系佢个样，即系好靓嗰啲样。 哦，又大只， 跟住又染咗灰灰紫紫嘅头发嗰啲啦。咁佢仲要喺兰桂坊度做嘢嘅。 哦， 咁所以咧， 请唔请人啊？ 就所以啲人睇佢个样就觉得系 player。我都想试下， 我做 player too。 女神实验 嗱，咁跟住啦，我哋有一个女神实验嘅一个情景题俾你。假如即系你公司嗰度会搞一个嗰啲 annual dinner， 好兴有才艺表演啊，真系叫你去上台表演翻几首，你真系会可以攞啲咩出嚟表演咧？你觉得自己？ 我真系冇才艺噶，咁啊，会唔会变食嘢啊？ 但你食得多嘅， 食得多噶， 几多可以 ？Let's say 寿司啊， 饺子都唔当， 饺子都 饺子啊， 可以食几多件啊？ 最少三十只咯，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 carbs 噶，即系我系一餐冇淀粉质，我系会好唔开心啊，好唔精神咯、啊。 嗯， 我系嗰啲咧好都算花心嘅，即系我系中意每样都试，即系嗌好多款， 是 但系每样都食，每样都试嘅，咁、我就好少会重复食同一样嘢、 哦， 除非佢真系好 得嘅。 又唔系净系饺子，即系呢啲 comfort food 咪 OK 咯。 哦、 但系我又 comfort food 系饺子，我第一次听。 系咩？ 我啲 comfort food 系朱古力啊。 系咩？唔系饺 子， 食朱古力。 有韭菜饺啊！ 我唯一谂到一个人同你一样，嗰个叫杨千嬅咯。佢食完好 comfort 啊，佢靓咗。 饺子， 饺子嗰度咪三更啊嘛？ 三更之饺子啊！ 你嚟噶。 waffle 啊，即系啲又系饱肚嘅嘢咯。 但系你自己 comfort food 个水饺，你最夸张可以食几多只啊？ 最多系冇乜特别。 你啱啱都话最少三十啦，即系当你嗰日好唔 comfort 嘅时候，你食几多只先要 comfort 到你咧？ 唔知屋企成日包噶，通常食饺子系有埋个面喺下面啊嘛、所以就即系你饺子再加面就有啲饱咯。 系系 系，如果斋食饺子，我又冇。 你觉得呢估计自己可以， 应该都食到四十只啩， 都好黐线啦。 系咩？唔系你净系食饺子、啊，你冇 你冇面或者其他，唔系头先系话面加饺 子， 你饺子 唔系嘢咁样，净系食饺子啫，三日整都食唔到咁啊！ 都系饺子啫，你即系菜肉加嗰块皮， 佢个概念就好似汉堡包啫。嗱，我唔食个包皮啦， 我记我最中意食个包， 我知 啊，仲有食 pizza 咧，我最中意食个边啊。啲人我啲女仔 friend 系咧食咬晒啲馅，跟住个边系摆到，哇！你做乜最好 你 pizza 可以一个人食几多件啊？ 大批嚟计。 一个咯， 咁都好劲啦， 都劲啊， 我差唔多，我巅峰时代可以食十二个鱼柳包咯一餐， 太夸张。 靓仔嘅时候 好劲啊， 跟住一路打机一路，嗰时仲嗰间快餐店，靓仔嘅时候有做过买一送一噶嘛， 哦，系啊， 跟住买咗，其实我屋企人系叫我买六个嘅，即系买三个， 系 三即系买三送三啦，但我买咗六个， 送 咗四个。咁然后打机一路打机，嗰阵时玩 CS 一路打机一路食，跟住食咗个系食咗一个下昼，食咗十二个。 好黐线！ 恭喜思阳。 最后啦，我哋咧就准备咗礼物咧送俾 Sophronia 嘅。咁啊，你开咗个题目就系可以戴上身， 你觉得会系咩咧？但系点解你唔要耳环？因为佢好， 因为我冇耳窿噶。点 解唔穿耳窿啊？ 因为我系唔会做呢啲伤害自己身体嘅嘢，我唔会纹身，唔会 染 头发 都伤害身体， 唔系咯？ 食沙只饺子唔伤害身体咩？食 个牛。 唔想咯，唔想无端端。 你唔怕痛，即系唔系因为痛嘅原因？ 唔系啊，我都几唔怕痛。即系可能做 massage 佢哋，我都几受得力。 哦，但纯粹觉得好似破坏咗个身体咁样。 咁你穿咗，睇我唔想咯。 O K， 好啊， 我了解一下啫。好啦， 我先啊，我送呢、這个，因为我留意你啲相咧，见到你有譬如戴下嘢喺手上面嘅，其中戴手上面，咁我就拣咗一个咧，可以俾你戴上手嘅一个 呢、這个盒仔。 依家拆噶啦， 可以即刻拆嘅。咁咧呢个比较得意啲嘅就系、是、我简直就好 basic 嘅款嚟嘅， 几靓喎呢个盒， 多谢你。 黑色同金 系啊 系啊，我金色盒， 我几中意个盒。 咁里边嗰个系一啲近啡色嗰种颜色啦，即系望落去比较素色啲，但系原来咧佢有个原 衬喎呢个 原机就系啊，佢其实你系可以穿一啲珠上去，即系 if 你想突然之间 fans 起上嚟咧， 穿啲饺子套我可以食一粒粒。我而家见到佢就谂起饺子， 拆添，可唔可以咁？ 转头搞，转头先搞， 转头搞，系我 惊整烂。 唔知啊，好似嗰个榫位唔知点样， 系咯，烂咗啦已经。 一戴就整烂死， 系咁嘅， 可以穿。 好似你同波性之间嘅关 系，系啊，瞬间破坏咗啦，咁 就烂咗。好啦，我嗰个啊，你今日嗰个几劲。 我今日呢个我觉得几靓， 几中意喎！ 但我呢个几得意咯， 几得意，即系我开个题目系应该得意。 唔系， 佢自己觉得好得意。 系我买咗诶，你开有个袋噶，系基于你间餐厅而买嘅。 开嚟见我，系咩嚟嘅咧？ 系一只 系物啊，系啊，系熊猫， 系啊， 同埋 竹啊，系啊，因为佢间餐 厅 嗰 个真系， 因为佢间餐厅有个竹字， 系 啦，我又觉得几得意呢个公仔。 几得意喎！ 因为两对物都有啲竹嘅图案啊嘛， 即系佢系两 系咪两只啊？ 两只啊，两只嚟， 两只一对咁样， 系啊系啊， 佢系长物嚟噶嘛？ 长物嚟噶，长物嚟噶。 你中唔中长物嘅平时？ 但系如果我会搵对鞋遮住咯，即系着 boot 着喺入边咧，因为你如果你咁样点样，即系你着咗呢对咁得意咁样露俾人睇啊？小朋友得咯，我过咗啦，系啊，唔系佢系靓嘅，但系。你点样 expect 一个我呢个岁数嘅人着住呢个出街啊？ 想望下，系咩？我 觉得 OK 喎，我觉得系可以玩咯，即 系 你点样衬衫啊？呢个你点样？ 同埋你两只系唔同颜色， 系啊！即系平时如果你长袜，一系就可能正式啊间条，或者即系简单啲 pattern， 你咁样我唔识衬 啊！都唔系啊， 因为佢一只粉红色，一只绿色。但系个粉红色系衬你个顶帽， 但系佢系即足嘅系你觉得呢个嘛？ 哦， 戴得上身，我又冇谂过系呢个， 系估唔到系乜嚟？ 系啊，通常都系遇嗰啲手 饰 嘅，如 果太闷咯， 嗰啲 送手绳嗰啲， 呢个就好破格咯， 系 破格得滞咯。 创新啊呢！ 咁啊睇下啦，嗱，如果两个男仔一个送咁样一对物俾你，一个送一个手绳俾你啦，你会拣边个赢咧？ 我揀壽司。 好嘢，好嘢，我好驚啊！頭先佢一路望住我笑，我以為佢想話啊，今日破格啲揀阿麥斯咁樣。 唔係啊，因為呢個會成日帶出街，咁又易殘，咁呢揀藥嘢我都中意嘅。咁其實呢份都唔係唔中意。 我諗住預你，我預你擺鋪頭掛起佢嘅就唔預你著。 聖誕節就到啦。 跟住擺啲禮物係咪塞入去咁樣？ 係啊，所以先 呢個都有心思，因為佢真係睇住我餐廳，真係襯埋嗰個 theme。同個色咁樣嘅，呢個都有心思，但係咁你點都要揀一個嘛，咁我就揀一個可以成日 拎出 去，係啦，成日用到嘅禮物咯。 好嘢，多謝你揀我，好啦，好似冇俾人揀到已經，係啊。 有冇排名啊？唔係，即係有冇個 battle， 即係可能 多數係一俾人揀到 六四咯，或者七三。 係啊，佢係六個係四咁樣咯。多謝你啊，今日多謝 Sophonia，thank you， 多謝曬，拜拜。 冇新闻之前，听过有 Fiesta 嘅呢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灿烂一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消息指政府将会收紧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上限由6人减至4人，酒吧由4人减至2人一台。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将会在下午5点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讲述应对新型肺炎疫情的最新措施。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回应四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表示若果不是押后选举，四人已经在原定立法会选举被裁定提名无效，根本不能够参选，更加谈不上出任议员。特区政府面对这个特殊宪制秩序问题，向中央提出请求，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郑若骅在网志重申，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决定具备稳固法律基础， 而一些因为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并且行使主权，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特区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的人士，根本不可能真诚地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没有出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他表示必须谨记中国是单一体制的国家，权力来自中央，当需要处理涉及宪制的问题时，理所当然是由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作出法律决定，或者制定法律文书，提供具约束力的法律基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据报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问日本。日本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王毅很可能在今个月20号的亚太经合领导人视像会议，以及21至22号的20国集团领导人视像会议之后到访日本，期间将会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面，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东海地区形势，并且有机会礼节性拜访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受到疫情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年初访问日本的行程被取消。习近平在9月曾经同菅义伟通电话，双方同意加强高层接触，但是报道相信王毅今次访问较少机会谈及重新安排习近平访日的事宜。强台风环高逼近越南中部，当地政府严阵以待。气象部门说，环高的最高风速达到每小时165公里，预料明日早上在河静至到广义沿海登陆。当局计划撤走超过46万人。总理阮春福形容环高是非常强的风暴，要求地方政府做好准备。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下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的第一二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环宇海湾。反方向去屯门的交通都是繁忙的，车龙就排到近永德里广场。咁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反方向的龙尾就在永德里广场，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至于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处星座智大厦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致系车多，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咁另外，而家渣华道东行的交通都是繁忙噶。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成日读个十方 十方呢啊，我就十方啦。 佢啊，嗰次做完访问之后，佢同我讲，佢即日已经跌咗个礼物。 哦，系啊，你知唔知佢隔两日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啊？ 你讲咩？ 我今日食咗好多饺子啊！ 我听到咩啊？饺子专家，佢话个礼物唔见咗，同佢男朋友再揾过，但系真系揾唔到，跌咗，跟住话。唔紧要啦，曾经拥有咪得咯。 有啲嘢都系咁样噶啦， 啲嘢都系 定 定 噶 啦。冇啦，系冇抌咗佢算系咁噶啦。 唔小心唔见啫。 系咯，我系咁 嘅， 我当系咁啦，等我心舒服啲咯。呢个饺子专家真系。 唉，好啦，听下听咩啊？听下今个礼拜 推介啲咩啊？ 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啊，训练你喺街食饭。嗱，呢种喺街食饭咧，唔系纯粹好似平时咁啊，出去餐厅食饭嗰种喺街食饭，真系 literally 喺个街边度食饭。嗱，呢个咧之所以要训练，系因为作为一个男士，偶然咧系会有一啲紧急嘅情况，你焗住喺街边食饭嘅。咁你话，求其喺呢个面包铺买个面包，唔系唔得。咁但系如果你话啊下昼你有一个庞大嘅工程，有个好剧烈嘅运动要做，食个空气面包唔够饱噶嘛，点都要怼翻碗叉鸡饭嘅话，呢、这个时候如果你识得可以喺街度食饭啊，咁你就真系有翻咁上下嘅历练啦。嗱，你可能觉得喂好简单啫，喺街边食饭，但唔系噶，有啲人系接受唔到嘅，即系其实都有啲技巧嘅，例如。最简单嘅，你点样揾一个舒适嘅位置，避开嗰啲汽车嘅废气啊？再高级啲嘅，你如何可以一路行一路食呢？最高级嘅系你直情啊，系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地食。嗱，嗰种境界咧真系不得了噶。嗱，作为一个男士，如果你可以做到呢个嘅境界咧，我觉得系不得了嘅。所以今个星期就系推介大家训练自己喺街边食饭。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你多唔多喺街度食饭啊？ 有噶，你一路讲起，咁但系我系想知点解无端端你会，因为早几日啦 ， 一无端半夜 send 咗嗰啲炒面， 系系泰安楼嗰度买咗个炒面， 再加一个啤酒，点解无端端你要喺街度食嘅？ 嗱，呢度咧有两浸嘅，呢一浸咧晏啲先拆解先。 OK， 好啦，第一浸，第一浸嗰样嘢四只字，为势所逼。何谓为势所逼呢？即好似我哋呢啲咧，唔系叫坐写字楼嘅工作咧，经常都有一个问题嘅，食无定时系咪先？ 系， 即系假设好 touch 添，嚟紧有金曲啦， 系 你要做金曲啊，系咪先？咁你台前幕后都好啊，你未必系可以俾你坐定定喺度食饭噶嘛，尤其是可能一啲叫做机工嘅朋友啦，即系嗰啲台灯声嘅朋友仔啦，咁佢更加冇得坐喺度食饭噶嘛，系咪先？即系得老板级先可以，系咪先？系成日见啲老板去，饮唔饮咖啡啊？ 系，我 book 台去嗰边食好唔 好？ 几多个？ 咁系啊，以前有啲老板好中意嘅，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后咁，你嗰啲师傅咁点算咧？叉鸡饭，两盒叉鸡饭啦，唔该。呢边panel 呢边要四盒叉鸡，唔该。 系啊，系啦， 呢啲啦， 佢哋唔会离开自己个位嘅，因为 系啦。咁如果佢不能离开自己个位，咁喺边度食咧？就踎喺个台嘅台底又好啦，踎喺角落头又好啦。我试过有一年做 show 咧，我系喺人哋天台人哋隔篱食紧烟嘅时候咧，我喺隔篱食紧饭嘅，互相辉映啊，其实都 OK 嘅。 你系二手烟，佢系二手饭， 有时系。佢都冇食我二手飯，咁話嗰個位係九展即係 EMS 啊嘛，九展係 EMS 嘅天台。咁其實你睇住成個嘅海港㗎， 哦， 其實幾靚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不過你開門出去嗰個位啊。 不過你食完飯要開工啫嘛。 啊， 好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叫做工作上我哋成日有呢個嘅問題啦。OK， 咁，但係以前僆仔嘅時候咧，都經常有呢個嘅叫做喺 街度 喺街食飯嘅經驗嘅，急住踢波。 有 急住打波，咁你啊要即系叫做食饭啦，系咪先？ 系， 因为咧以前咧例如你可能去补习，咁你去补习咧，其实你真系食个鱼柳包又好，食个肠仔包又好啦， 系 解决到嘅。 你唔系体力劳动啊嘛， 啱啊！ 虽然踢波都唔叫体力劳动，自己攞嚟嘅，系咪先？ 自己 pair 啲嘢咁问咁样。 咁但系以前踢波，我记得以前踢波，我哋嗰个踢法咧系疯狂噶。 嗯 ，call 朝头早十点。 哦，系啊，唔知点解佢咁好精力啊！ 我仲要记得嗰阵时系八点半翻到学校补课，补到十点，补个半钟，跟住就喂踢波，踢波好，踢波好啦，踢波啦。咁你冇嘢食噶嘛？系咪先？其实差唔多肚饿，要食呢个嘅 lunch 噶啦。好啦，买一个嘅鱼蛋粉。嗰阵时喺西湾河一带嘅鱼蛋粉或者云吞面啊，10蚊一碗， 哇，好抵啊！ 记唔记得嗰个年代啊？ 系啊， 10蚊一碗嘅云吞面，或者嗰阵时有10蚊嘅叉饭嘅嗰个年代。好啦，咁啊，僆仔真系踢波啦。点解踢到六七点就一定走噶啦？个原因系我哋嗰个系配水库足球场啊。 哦， 即系六七点之后咧就冇灯噶啦，咁、 哦、 所以咧你就一定系把握时间十至六咁样踢噶，十条其实踢八个钟噶， 黐线噶， 系啊，咁你要做几样嘢，第一就系你要买两支水上去啦、嗯，第二嘅就系你将十点零去到十一点左右呢段时间集合时间，你要买定个饭咧就俾你当 brunch， 系啦， 跟 队 嘅时候输波，系啦，临境嘅时候就喺场边啊， 此言差矣，啱啱提过小弟踢波咧喺呢个嘅西湾河嘅配水库足球场啦，系咪叫西湾？总之系配水库足球场啦，喺呢个嘅兴东村上面啊，定耀东村嗰头啦，咁即系换言之，配水库喺边啊？ 山上 面，冇错啦，我就要行住嗰条山路。把握住个时间啊，一路行山，一路食住碗云吞面。 哇， 好啦，呢个系基本嘢嚟 嘅。 最基本我同你讲，分几个层次，最基本嘅你真系炸菠萝包、鱼柳包、肠仔包，炸唔需要论骨。 系、 哎，好啦，高级些少。以前有嗰啲冻嘅捞面噶嘛， 哦， 系 啊， 冻冷面， 好美味嗰啲 啦， 包包嗰啲。系啦， 点解高级少少？因为你都用个筷子仔，即系佢只系两支竹签。但你都叫筷子， 同埋唔会有嘢漏出嚟嘅。 系啦，好啦，高阶少少，食个叉鸡饭，唔系食个叉烧饭嘅。 叉烧饭 系啦，冇鸡嘅， 冇咁多要求。 个原因系你冇得掠骨啊，系叉烧饭啫。好啦，再高级啲，云吞面、云吞河。 系啊，因为你汤粉。 冇错啦， 呢个先难啊。 系 ，exactly， 呢个你真系高手， 最高级，最高级叉鸡饭， 因为有骨。 因为呢坦白地说嘅，你去食烧味食双拼咧，你唔会想两样都系啖啖肉嘅，你一定有一个系两骨先至系高级啲啊，系咪先？即系叉烧拼红肠好食，叉烧拼白切鸡啊，或者叉烧拼烧鸭啊， 个间嘴系 不 一样啊， 两种一种一唔系猪肉啦。变咗家禽啊！成件事，即系你个加速家禽大比拼嘅感觉， 多元化嘅饭粒啊！ 咁但系因为一路行一路食咧，要掠骨啊嘛。 点样做到咧？呢个我未试过。 嗱，有两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掠喺隔篱嘅饭嗰位啦。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如果以前买饭，你会有个胶袋俾你噶嘛。 系啊。 咁你就将个胶袋套喺你嘅左手，即系大标嗰个位， 哦、 穿过去噶嘛，系咪先？咁然后你咪捧住盒 袋咁样， 系啦，捧住盒饭掠嘅时候咧就。拉开少少个胶袋， 粗落去，好廿岁嘅教食饭咁样啊！ 好啦，咁我话呢个算系最高级，但系就好似宠物小精灵咁样，有普通球、高级球、 大师球， 冇错啦！究竟大师球系咩呢？我真正见过，我得一个 friend 可以做到大师球嘅效果， 一路行一路食，但系因为。好高阶噶啦，头先嗰啲你唔会打边炉啊，一路 你冇炉系咪先？ 系咯，你唔 打 边炉 最 紧 要系个炉啊嘛，你冇个炉， 仲有咩可以再难啊？ 就系将第一同第二个 grade merge 埋一齐， 即系有包， 唔系，系佢去嗰间烧味饭咧，系送埋例汤嘅， 哇！ 送埋例汤 一个兜，真系濑 嘢。你可以一开始饮一碗例汤嘅，系冇问题嘅。 喺原地饮完之后，等佢就开始行。 但个挑战太低啦，系咪先？作为一个男人，系要向自己挑战嘅。所以佢嗰次咧，系先饮咗一啖汤，咁然后咧就将碗汤咧晾住兜饭啊， 吓！ 然后考验个平衡感咧，晾住嗱，你碗汤系圆形嗰啲。汤碗 系啊，我知啊， 以前发 泡 胶 嗰啲啊， 咁你咪可以摆个饭喺上面咯。 唔系啊， 系啦，咁然后佢手指又够大，佢只手又够大夹得住，咁然后就咁样，佢挑战自己话我系要食完个饭先饮个碗汤啊。系啊，唔得啊。 哇！ 咁然后咧，佢又成功，即系行住上个配水库足球场上到嚟，啱啱好完就开波啦， 好劲啊！我觉得 喺大师同埋喺你面前，我嗰啲真系不值一提。 唔系我做唔到大师啫，我最多去掠骨。 你掠骨都好劲，喂，你食汤粉都好劲啦。 嗱，呢个第一个层次啦。 系啊， 咁啊第二个层次啦。波成问我 点解 做咩无啦啦礼拜一 夜晚晚 夜晚晚自己一个捧住兜炒面，开咗罐啤酒 喺个街度食， 喺个街度食咧，好地地可以翻屋企食，因为唔想翻屋企啊嘛。点解唔想翻屋企咧？呢、這个咧就出现咗第二样嘢啦。啱啱第一样嘢叫为势所逼，系咪先？ 啱啊。 第二个 point 叫做逃离现实， 系咪？你翻到要做嘢？ 系啦，啊、你仲翻屋企？你翻到屋企？唉， 又要 唔系嗱？我而家个 case 咧，你就系翻屋企做嘢啦。我而家个 case 系你翻到屋企，你就知道你要快啲冲凉。好啦，快啲冲完凉之后，你要把握时间瞓觉。第二朝十点你就要起身翻工啦。 哦， 咁但系 我明， 但 系翻到嗰日就完结，你唔可以再做任何多余嘅嘢。 但我同埋你可能翻到要搞其他嘢，即可能即真系有啲嘢要做嘅，例如啊，你要谂定听日要做啲咩啊，或者可能 let's say 可能你有啲 嘢要 send 出去啊，有啲嘢手尾啊嗰啲啦。 咁但系如果你坐喺街度，你系名正言顺。 我做唔到啊！ 系我做唔到， 我冲唔到凉， 我冲唔到凉，我瞓唔到觉冇计，我系撇喺度噶啦，坐喺度咁样。我记得我嗰日咧系食完，你知道我食嘢有几快噶啦。 系啊， 我食完嗰兜炒面咧系，我谂三四分钟饮埋罐啤酒都系十分钟嘅事啦。但我坐喺度坐咗一个钟咯。但系嗰度咧，以前你话你喺球场睇啲阿叔踢波，你坐一个钟好合理啊。 你去睇， 我系真系坐喺个天桥嗰、那个桥、即天桥咪有啲楼梯嘅。咁我就特登揀啲天桥楼梯位坐，因为避开啲人群啊，避开啲车啦。咁、哦、然后即背向马路嗰边，咁你冇尘，咁你食嘢就干净啲，感觉上其实都系污糟噶啦。我真系坐喺天桥嗰度，冇嘢睇噶，坐喺度望住棵树， 哇， 望咗一个钟咯。 好有佛性啊！你呢个举动， 我点解咁 sure 系一个钟？系因为我听翻三五成群嘅 archive， 我系听咗佢六点诶。sorry 啊 ，give me five 即系六至七啊，佢哋系四至五咯。 我听足晒， 听足晒四至五，即系冇一个钟啦，因为麦会剪咁，头尾都但都差唔多一个钟噶啦，系啦，我听足一个钟咯。 哇，几唔想翻屋企呢个人？ 我唔想翻屋企，我觉得好攰啊，翻到屋企。即系你翻到屋企嗱，我知道我翻到屋企要冲凉，要洗衫、要执定听日个袋，好啦，刷完牙之后你要准备瞓觉，因为你要逼自己快瞓。但我喺街， 乜都做唔到咯。 唔系啊，喺街系你俾我唞下咯，唔想谂住呢啲嘢。 有啲似男人揸车翻到屋企留喺停车场、 啊、，exactly 唔想翻去面对屋企家庭啊老婆嗰啲住， 系啦、啊、就系、是、咁样咯，同样道理啊，系咪好攰啊？ 攰啊！我听过之后觉得有种心酸喺里边， 所以咪要炒面唔够咯， 要夹片做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又嚟到今个星期嘅最尾呢个环节啦。今日就好似节目一开始讲过，系一个大喜嘅日子，因为系一个好重要嘅人，佢一个好重要嘅日子，我哋去纪念佢嘅，系咪唔应该用纪念呢？我哋去祝贺佢嘅，所以今日揾嚟姊妹环节嘅唔系嗰个姊妹杂志，而呢两个环节系姊妹啊。姊妹环节嘅另外一位主持有佢， 我系 EDM Friday 嘅波成， 我系 BGM Friday， 唔系我系 BGM Saturday 嘅阿一，一二三， 合体进化， 送俾我哋最爱嘅 口 切口，一二三。 口切嚴瓊子生日快樂， 你讲啦，你同佢熟啲， 生日快乐咯！ 你系咪请咗佢食饭啊？ 有啊，请咗啦。 系啊，平时都系严琼请我哋食。 系啊，我 今日轮到你请佢食， 加加埋埋我请佢一餐都未必够佢平时请嗰啲啊。 系啊，多谢严琼， 多谢严琼，生日快乐，生日盛年，三十岁啦。 咁啊，既然下星期唔系即系今个礼拜严琼生日啦，咁、下个礼拜嘅女嘉宾。大家唔系好期待咧，解释做啦呢啲咁紧要嘅时刻，即刻听下究竟系咩嘅 trailer 咧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咁如果要你俾分阿一十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咧？ 我会俾两分，有一分咧类似同情分咁，第二分咧就俾佢嘅真材实料，但系结果其实都系觉得自己最搞笑咧，就俾自己赢咯。我是乐队 Fiesta 的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户会。 好啦，大家是不是以为下个礼拜严琼不是严琼啊？ 你 严琼是我们压轴那集呢，定是 个个都说压轴啊？我们 是啊，都是严琼和我理 压住那集 压轴，哇，严琼压住你即刻上是的， 系噶啦，佢上司嚟噶嘛？ 好，听下下一个啊。 Alison， 你又觉得自己好好笑啊？如果要你俾分波成十分满分，佢有几多分好笑咧？ 俾八分佢。之前咧同我对 band 嘅鼓手 Sophia 咧咬手瓜，我都冇谂过个男仔会咬输俾佢。咁如果俾好低分波成嘅话，咪好惨咯。我是乐队 Fiesta 的主音 Alison，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城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客户会。 为什么你会输呢？第一个问题 攰嘛，你鼓手真的很大力的，你要知道砰砰声啊。 第二个问题是做咩唔派嚴瓊出賽呢？ 有啊，嚴瓊都有出賽啊。 嚴瓊是 嚴瓊是右手对人哋，我是左手对人哋，我唔记得嚴瓊赢定输啦。 嚴瓊贏定輸好緊要，你同嚴瓊咬手瓜邊個贏啊？ 未試過， 係啊，嚴瓊咬嘢好勁咯，咬手瓜唔似啊， 佢咬嘢食嗰啲勁 瓜就勁，不過唔係啊，嚴瓊唔食菜，因為 佢食西瓜咯，可能佢食生果咧， 咬西瓜 就勁啦，咬手瓜嘅差啲。 好，我哋下星期嘉賓 Alison 啊 ，Fiesta 嘅主音啊， 係啊，有啲估唔到嘅嘢出現嘅， 係啊，幾好笑啊，下個禮拜聽啦， 拜拜。